Lectura. Tú y tú. Dos tigres. Repite después de cada pausa. 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。跑得快。跑得快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 Ahora lee al mismo tiempo y al mismo ritmo que la voz. 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 Ejercicios. 练习。